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扬州切菜刀。哎，改词儿了啊。这也是功课，也是功夫啊，这行也是四门功课。真的，就听说这说相声的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行呢也是顾客迎门碗筷动，饭馆煎炒烹炸手艺高，这是厨房大师傅的四门功课，煎炒烹炸。那位说不止，还有焖溜熬炖呢。啊，天上龙肉吃不着，哎，那没有。对了，所以吃不着吗？但是水中的螃蟹岂能逃？哟，那位说您找块板盖住了吧？那螃蟹你想看啊？对呀，活的呀。哼，热情服务每一天，我给大家来读报。啊，说到咱们这个节目了，伤情最是夏秋天。为什么呢？要入秋了，季节交替，得防寒。啊，那位说有秋老虎，是，但是呢，毕竟跟这个啊伏天那是不一样了。邀酒催肠三杯醉，是啊，酒驾惊梦铁窗寒。铁窗，对呀，啊，你他酒驾吗？醉酒吗？啊，你看看。惹事儿了。对了，媳妇儿孩子亲有泪呀，这月奖金他无缘，对，上不了班了。小楼寂寞心与月，且听立先对您言。啊，说点什么呢？当然是读报了。赶到周末了，给各位啊，这个实心的是时效性强的新闻不赶趟了。哎，咱说点这个社会上啊新闻故事，哎，一样啊。听咱们节目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哎，听这个，拿这个听广播方便，只要是 WiFi 给进。对，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这是一个典故啊，这是个交情。到什么份儿上，一打比方，俞伯牙钟子期那样的友谊，春风满面皆朋友。咱们呢，咱们是聊天室里见天谈。关注这个啊，咱们这听听 FM 下载之后，不只是听匣子听广播节目，哎，那上头记住了，话里话外有个聊天室，主持人立新呢，平日里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到那个聊天室里，哎，大伙儿跟那热闹啊，你看多交朋友，闲言少叙，说到这个啊，而今时下眼前儿，还是有些事儿啊，交代交代，提个醒儿，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这置换啊，这个最后这期限是越来啊越近了，所以说呢，有那朋友啊，头前说多少回，嗨，不着急，早着呢，嘿哈，你这个先骑着，先骑着，哎，结果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太多了。时间越来越切近，哎，置换电动自行车，因为这个政府啊，管理部门是有这个安排的啊，您可以在这之前您那旧车去置换去。哪儿置换呢？那就是那个店家吗？啊，到那个店家经营这个的换新的。但是呢，这个人越来越多啊，你看，哟，赶着这时候赶紧去吧，哎，扎了堆儿了。 那店家呢，他那个店面小啊，哎，这人一多，这车就停到马路上了。这个您经营是经营，但是您也不能妨碍大伙走道。所以我说呀，这个当然店家还是有这个啊，他这个义务啊，您给拾掇拾掇，这路面还得给让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咱就说啊，甭管是什么政策，甭管是什么通知啊，让您做呢，您这个哎，抓紧时间，尽量提早打提前量做这个事情，那就不至于到最后哎呀呵，非得卡这个日子。你看看，结果呢，哎，弄一扎堆，他不也耽误您的时间吗？还是那句，刚才说到了，不单是这个季节的变换啊，说这个哎呀，还是那个哟呵，应酬各种酒桌的文化，这个当然咱们一再说这个风气不好啊，又到哪儿去好，其实也不是好酒贪杯。我说啊，真正好喝酒的，当然建议呢还是少喝，您就好到什么份儿上，咱也不能成那酒腻子。不过话说回来，真正好喝的未准真是那喝大酒把自己喝趴下的。很多的情况之下呢，是往往啊，就是那个不好喝，他没办法得陪客户，甭管男的女的。哎呀，这是头几天，这是晚报说的，望京那边的地铁站，不说哪个了，这通道里头起先呢，工作人员没太注意，他是不是拐弯啊，是什么地方躺着一位，哟，后来发现了一女同志躺的那地方是人事不省，而且还不能招他，你还别问他，问问他得问问怎么了，你哎，只要是一问，同志、您怎么了、不是您的、哎，好，行了，您踏实的吧。为什么他直往外样，哎呀，喝多少可说呢，这位没有沟通交流能力了。哎，说实话，多年前我也有过啊，不怕您笑话，整个半拉身子是麻的，不是说那就是那种说麻木了啊，不是，就是整个的脑子都不听使唤，你问什么都不知道。行了，哎呀，您这您安静一会儿吧。他躺那地方，后来没辙，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也没办法啊，看看这身上是背着个包啊，是怎么着，找一找，哎，找着了。就是联系方式，怎么着是找朋友啊？这打电话问啊啊，这位女士，这个是不是您的同事啊？还是您认识？我知道啊，对，他家里人的情况我啊，对，知道。好容易，这不是一个电话找一回就能找着，费了劲了，最后辗转找到这位女士的丈夫。她丈夫赶紧到地铁这儿，他喝多了，赶紧就往回搭吧。到现场一看，哎呀，这看到自己爱人这样，好吗？这位男同志吓傻了，手足无措，慌了。警察紧着还得安慰他，等会儿别着急啊，那个往回搀吧，往回搀。你看看，所以说嘛，哎，少喝点，尽量别喝。今天呢，打算着给各位讲两个生活中的骗局的故事。生活中的骗局，这您记住，看似啊小小不言，不露痕迹，而且呢越是生活中，哎，就碰上这个事儿，越是啊，如果说啊，前提是警惕性稍微差一些，或者说呢，这个，总之吧，粗心大意，种种的原因，哎，你别看这个骗术啊，不能算高明，嗨，其实啊，子是骗术，这子啊，这是北京话啊，哎，普通话正音念纸，只要是骗术，就跟那个变魔术似的 啊，当然这个咱说清楚啊，魔术不是骗术啊，魔术是艺术，这咱别闹误会，回头这出去一说啊，您电台那一个啊主持人说人家那魔术怎么怎么着，我咱就打个比方，说过去那个啊，现在也是魔术师啊，魔术老师傅，也有年轻的，我就说魔术师给您变这魔术，他得拿块布蒙着。那个我听相声里头刘宝瑞先生说的，他说那个过去叫挖单啊，这俩字儿是怎么写我也不知道，也没查，咱就简称是块布，拿这布蒙着，多怎砰，这布啊往起一蹬，突，给您放出一手的鸽子，满手全是鸽子。哎，这个魔术有没有？说这个啊，当人家魔术是艺术啊，这我说清楚啊，啊，他是就是，但是这个意思给您形容对比一下，这个魔术好不好？好，精彩，哎，嘿，让人眼界大开哟，还有这个呢，这怎么弄的呀？但是呢，您记住，千万别给人家刨了底。什么叫刨了底？就说有那个自作聪明，哎嗨，他这特简单，我告诉你说啊，怎么来怎么去，他这其实他这里头有一个什么什么啊障眼法什么什么，哎，把您注意力吸引过去，你看，哎，大伙一听哟，就这个，嗨，这个咱说是魔术，但要生活当中这个骗术呢，哎，在这一点上啊，哎，你琢磨琢磨骗术，哎，他这个好像是哟，行骗的时候，哎呦嚯，这家伙这骗术还啊挺厉害，其实呢感到真相大白啊，当然这个揭示这真相那就不是普通观众了，揭示骗术的真相啊，那是公安民警，把这骗子怎么来怎么去的给您这么一解释，嗨，说起来也不过如此，但是您要记住，咱别做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嗨，这个哎呦，就这套活，这太好家伙，这怎么能上当呢？对呀对呀，咱得做这事前诸葛亮，未雨绸缪，事先之前就得提高这个警惕性，有这根筋。哎，这我再说一遍啊，这跟魔术不是一回事，单说这两个啊行骗的故事，头一个特别缺德，二一个更加缺德，这俩故事里头这俩骗子不止一个人，他是一团伙啊，是带着冒着烟的这个缺德，好吗？尤其是第一个，这个太坏了，他利用的是老年人，还不是说啊，咱这个一般来说，又那个有的上岁数啊，他这个接触社会啊，这个少啊，他不了解啊。当然，这个其实也情有可原，值得同情啊。这个或者是老年人有的啊，当然这个也有啊，给您啊送盒鸡蛋啊，那什么那个来领鸡蛋，其实是让您忽悠您买那保健品，也有干这个的。但是这个故事里头这位老年人特别值得同情，真不怪他。当然如果说事先他要有这个警觉意识，那是最好的，就不至于上这个当了。什么事儿呢？这事情发生在头段时间，北京海淀区王阿姨老太太啊，在家里头身体不是太好啊，她这个病啊，还咱就说啊，尤其是现在咱这防疫这阶段，到医院呢不那么方便，风湿性关节炎哦， 这走道他困难，去趟医院呢，呵，费了劲了，又得跟儿女们说，或者是提前给叫车啊，这个叫好了车是怎么着，拄着拐杖啊，是坐着轮椅呀、啊，或者老伴儿那边给啊帮着拿着包什么之类的，呵，这种场面我在医院里见过，让人看了很心酸。当然，这个身体不太好呢，这个他，反正这个，反哎这也是啊，这个怎么说呢？现实的一个现象吧，啊，说这个腰腿上年岁没那么灵活，哎。王阿姨在家里头啊，这个如果说不是特别必要呢，她就不去医院。去医院干嘛呢？就拿个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她这病啊属于慢性病，这您记住啊，这慢性病谈不上有什么特效的药。当然控制慢性病是有特效的这个药品的啊，药物啊或者什么是各方面的治疗方案都有。但是您要说这个去根儿啊，咔嚓下子药到病除，王阿姨哎，风湿性关节炎，嘿，这一味药下去之后，再看老太太本儿噌打炕上，呵，一个旱地拔葱跳起来了，哎，您说那是那个什么吧，体操运动员吧，啊，对，我就说这个是不现实的。王阿姨呢身体不好，这您记住。那这在家待着，哎，有这么一天家里头电话响了。这电话号码怎么泄露的，这个姑且不论啊。我这么怀疑，有可能是到医院呐、啊、什么地方看病啊，或者诊所啊，是什么什么药铺之类的。哎，这过程当中留这个电话号码让人家知道了。拿起电话来，对方，哎呀，嘘寒问暖呐、啊，哎呀，阿姨哎，嘿，我们得上您家串门去，哎，干嘛呀？哎呀，您这不是腿脚不灵便吗？是不是啊？是啊，上医院有困难呢。对呀，可是您还得治病啊。那是啊，我们给您送人上门。嗯，王阿姨说，您打住啊，家里头那个家务事我还能操持，不需要雇人。嗨，不是说雇这个保洁员家政服务，不是高端的，那我更雇不起了。不是让您雇人，送专家。你看专家在哪儿啊？在医院呢，啊，门诊里头，呵，100块钱一位啊，挂号吗？哎，这样的老专家。可是您这个去医院不是不方便吗？可说呢，哎，我们呢把这专家送给您，哎啊，不是那个送到您家。阿姨说吓我一跳啊，就是到我们家这个算是上门来看病。哎，对了，他这么一说，王阿姨没说嘛，非常的值得同情。这人呐，一旦让这病拿住，尤其是这慢性病，经年累月时间一长啊，哎呀，太难受了。所以说这一说，哎，你看那这样的话，那专家上门那太好了，这不就方便了吗？但是这当中啊有个漏洞，他可是没细问哪个医院的呀，是我常去那家吗？哪个科室的呀？哪位专家呀？我知道了以后我得到网上我可以查一查呀。应该是没多问，一听这个高兴了，来吧来吧，哎，专家真来了。哎呀呵，一进门啊，无量佛。那说行了，那个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啊，这个，啊，回头再啊，把这宝剑抽出来啊，宝剑尖上插一黄纸，哎嗨，不是那意思啊，不是那意思，专家真的来了，呵，啊，有人给陪着啊，给您看看病吧，啊，给您号脉啊，然后那个什么啊，这个啊，这他这个什么骨头之间呢， 他这个跑风，跑风漏气了，然后呢，躺下啊，简单治疗。哎，等会儿，这等会儿，什么动静？这干嘛？这是拔了个罐子啊？哦，对对对，拔罐子拔起来的时候可不是啊、哦？对对对，拔了罐子，号了脉了啊！是，可以，不要紧的啊，好好休息。那什么，我们没什么事儿，先走了。哎，王阿姨说您别，大夫，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知道啊，这不给您号脉了吗？啊，这不给您拔了罐子了吗？拔了罐子号脉，这，他，您得给我治病啊！啊，对呀、啊，是，得给你治病。但是呢，这你知道啊？这个号脉拔罐子，这个我们是义务的，啊，这就是给您服务了。那你要说治病，那这个、这个可需要费用了，啊！阿姨一想，那人家都来了，这医院的大专家。号脉拔罐子是不是啊？完了之后，那他这得给我看看，你给开药啊，开药啊啊！快掏钱包，交了50000多元啊啊！就说这个王阿姨，我说了生病，急于看病啊，结果你看人家这个套路他，情有可原，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是呢，警惕性稍微差一点。给您开什么药？怎么看病？怎么哪儿来这么个50000多呀？他也没问。哎，让人忽悠的，赶紧就给啊交了钱，拿了药，回头吃这吃啊，盯着吃。好家伙，等吃来吃去，哟，这怎么都不见好啊？那是啊。这时候才意识到坏了，赶紧报警。警方啊，这赶紧这办这个案子呀，后来就把这是4个人组成的一个专门就是忽悠坑骗这个老年患者这个啊缺德戴帽烟的诈骗团伙给逮住了。得亏公安机关麻利快，你看这就说吗？再讲一个，这故事跟这个前文相比相对简单一点，这俩故事啊都是北京晚报报道的，都是发生在咱北京。这事儿是在哪儿？顺义老刘和老张的故事啊。这俩人应该是啊，他这个报道当中没交代的很详细，前言后语这么判断，这是两个熟人。你要是生人不太熟，没有说能经常在一块吃饭的，而且一吃还就得喝，一喝还就得高啊。这个貌似这俩人至少是有交往，所以就说啊，这个有时候咱们就当这个你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这个警惕性是应该有。当然我这么说呢，你也别想差了啊，那意思好像哎呦呵，咱们之间都是充满了猜忌，你说点什么我都哎呦呵琢磨这话里话外他这里头什么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那意思。哎，人与人之间必要的信任啊，相互的帮助啊，这个亲情啊，这个温暖，这都得有。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能无。这老张太大意了，跟老刘咱也不知道是什么交情啊，那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一桌之情。什么叫一桌之情啊？有这样的社会上，哎，一个饭桌吃顿饭，喝点酒，哎呦呵，熟了，哎呀呵，称兄道弟呀，哎呀，一见如故啊，呼，哎呀，咱们这个交情那是千年等一回呀。哦，那您这应该是白蛇跟小青的交情啊。嗨，就这么说啊。呦，还有那样的啊，这是一桌之情，还有那叫一网之情，就是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朋友圈啊，什么谁拉个群之类的，其实彼此之间也不认识，一来二去哟呵，里面咱们啊，咱们互相加一个吧，加一个聊聊天啊，怎么着之类的，呵，哎好，时间长了熟了， 其实这个熟是相对的，加了引号的，对方的底细你未准都知道。这个案例呢差不多就那意思，老张老刘，这个老张啊，他跟这老刘啊，其实我认为不是那么的熟，但是呢认识。哎，老刘三天两头的找这老张啊，咱吃饭吃饭，咱喝点去。哎，这好，这工作也那么辛苦，压力又大，咱喝喝喝喝喝。只要是啊，老刘跟老张吃饭，当然他这个也不是就他们俩，还有别人。这别人是这老刘带来的，等于是比如说啊，俩人同时跟这老张喝酒，这里头准有猫腻。您不信，您到饭馆观察一下。啊，那个说你是常去，我常去吃饭，呵呵，对，最近去的少，啊，以前是在饭馆注意过这种现象，就是你看那一个桌上啊，貌似大家都熟得不得了，哎呦呵，推杯换盏，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是俩人跟一个人喝，或者甚至于更多，三四个对这一个。大伙轮流的跟那车轮战似的让他喝，来来，干干干干干，哎，我再敬你一个，哎哎，他是他敬你，跟我这没关系啊，我敬你，这我的一份心，你那这你要不喝，你可不够意思，这回头我翻脸了，我回头我周桌子，说的还挺横似的，对方抹不开，哎，你看这难得聚一次，咱俩头回认识，哎，这酒喝完之后，咱就是兄弟，来喝喝喝喝喝，紧着让对方喝。为的是什么呢？把对方灌趴下，没别的目的。当然那种酒局也未准就是暗含着要骗他，但是咱们今天说这老刘老张这个饭桌上有猫腻，老刘老是劝着老张喝喝喝喝快喝喝喝，哎呀，喝喝喝，看看看，哎呀，你快点，那么磨叽，你看啤酒你还这样，嘿，好家伙，来来来，快快快快，给他上白酒，上白酒，有红酒没有？快快快，好，这么一掺和，老张啊，可能起先呢，这人应该算是多多少少有点酒量，男同志嘛，你喝个一两杯不要紧的，三四杯行，五六杯盯得住，七八杯啊，九十杯，二十杯，三十杯，哎。哎呀，这也受不了了。老张让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老刘啊让往边上看看，没人注意他们啊，因为那天我也没去，那说您去了啊，我就这么说啊，但去了我也未必注意，反正老刘当时一看周围大伙都没注意，哎，看看啊，挺好，哎，这环境啊适合作案，哎，作案啊，跟他那同伙俩人递个眼色，赶紧的，快点。老张跟那睡的，好家伙，那呼噜打的好，震天响，嚯，这呼噜，好家伙。老刘跟他那同伙嘣一抬手，就把那老张那手机瞪过来了，打开那手机屏幕干嘛呀？那有个支付宝，支付宝里头有钱啊，哎，嘿嘿，我从你这儿拿点钱花吧。那位说那怎么拿得出来，您别忘了现在支付宝都是刷脸。对呀，他这刷脸啊当然是快啊，但是呢他跟这密码相比，这刷脸啊在这方面容易被坏人利用了，咱实话实说。哎，那这种情况下他得刷脸呢，这一刷完脸，这就等于是你这支付宝就打开了，转账啊汇款之类的那就撒开了去了。这老刘就是憋着这个坏心眼儿，哎，趁这老张喝醉了，跟他那同伙俩人配合着，来来来，快快快，拿这手机对着脸。老张还多多少少有点意识，哎呀，干什么？你别，快，对着，他喝多了，他脑袋沉呐。老刘一想，跟那同伙俩人一对眼色，把他那脑袋瞪起来呀、啊，